二，新词语。做客，夜晚，关，环，影，日光灯，麻雀，暴雨，蕉，湿淋淋，可怜，捉，鸟，翅膀，看样子，近，全部，力气，眼睛，惊慌，发出，叽叽，生气，请求，伤害，难过，多么，必须，手帕，他，生命力，好，弄，力，摆，饥饿，毫不，功夫，干净，宝，羽毛，干，活泼，渣渣，始终，宝，纸箱，刀，透气，孔，丢失，同伴，不知，明亮，情，连忙，欢快，轻盈，蓝天。